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电影《无名之辈》当中的插曲胡广生。胡广生也是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名字。这首歌曲由电影的女主角任素汐演唱，目前电影还在上映当中。围绕着一把丢失的老枪，讲述了一对低配版的劫匪，一个落魄的保安，一个身体残疾性格却彪悍的毒蛇女，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的一系列荒诞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无名之辈是今年国产电影当中的黑马，非线性叙事的方式让观众看到最后才恍然大悟。那说到非线性叙事的电影呢，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名字，那就是疯狂的石头。哈，有很多人拿无名之辈和疯狂的石头相比，这两部电影它不仅仅是叙事的方式一样，连剧情也都是黑色幽默喜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疯狂的石头当中的插曲《四小天鹅芭蕾曲》。非线性叙事啊，这个名词得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将故事的时间顺序打乱，然后呢再重新的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非直线性的时间轴，这是另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在外国电影当中，昆汀的低俗小说是这类电影的代表作。电影由五个相互独立又有事件重叠的故事组成，彼此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下面的两首曲子，一首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另一首是电影当中的原声，电影当中一段兔子舞的比赛背景音。 gentlemen, now the moment you've all been waiting for, the world famous Jack Rabbit Slim's Twist Contest. Now let's meet our first contestants here this evening. Young lady, what is your name? Mrs. Mia Wallace. And how about your fella here? Rosenberger. All right, let's see what you can do. Take it away.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ebuck sale. The coolerato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the little money coming worked out w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had a hi-fi phone, oh boy, did they let it blast. 700 little records, all rock, rhythm, and jazz. But when the sun went down, the rapid tempo of the music f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bought a souped-up jitney, was a cherry red 53.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edded to the lovely mademoiselle.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也是非线性叙事的代表作，疯狂的石头就是致敬了这部影片，首先让许多人物以及各个方面的势力同时出场，然后呢，再将矛盾推到一个高点上，各方势力在这个矛盾上交汇碰撞，并且引入故事到达高潮。下面是电影当中最著名的一段背景音乐，希腊人佐巴，原曲是伊西塔基民谣创作的1964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风靡全世界。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wild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The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You can buy me diamond earrings.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Saturday night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I know you lie. Fill my cup, pour some liquor in it. Take a sip, sign a check. Julio, get the stretch. Ride to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then we'll show out.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 it. You can find me diamond earrings.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cause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Uptown Funk gon' give it to ya, Saturday night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All right, now, my name is Sam Shuey. We're about to take this mash up and bring it down. Here we go. Up, down, funk you up. Up, down, funk you up. Your turn. Up, down, funk you up. Up, down, funk you up. I know you lie. Your lips are moving. Tell me, do you think I'm going?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前半夜本是天气趋于转晴，后半夜到白天一直都是晴天，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佳，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夜间到白天气温会大幅下降，且偏北阵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一些非线性叙事的电影，下面的两首音乐都来自电影《罗拉快跑》，由导演汤姆·提克威本人配乐。他被称作是鬼才，一个导演呢，在拍摄的同时还能为自己的影片作曲配乐，哈，用节奏感极强的电子乐给这部影片做了配乐。而且呢，导演所在的德国那本身也是现代电子乐的故乡和重镇。 With unlimited breaths, I wish I was a heartbeat that never comes to rest. 快跑同样的重复叙事作品呢，还有中国导演韦家辉执导的作品《一个字头的诞生》，但是各种黑色幽默元素以及荒诞恶搞的剧情，这都要比《罗拉快跑》更好看。而且呢，电影还比《罗拉快跑》早上映了两年的时间。这部电影的插曲只有下面的这首闽南语歌曲《男儿的心情》，用这种细节上的夸张对电影的冷酷氛围和冲击力起到了作用。 三更半暝，孤单行来行去，想起故乡的景致，男儿不觉珠泪滴。三更半暝，孤单行来行去，想起故乡的景致，男儿不觉珠泪滴。无勇 1994年的《暴雨将至》是马其顿导演米科·曼彻夫斯基的处女作。这部电影不仅是非线性叙事，还是环形叙事的开创者。不同于一般电影配乐专辑当中不同乐队轮番上阵大杂烩式的单曲堆叠，来自马其顿的小众音乐包办了电影以及专辑当中的全部作品。哥特式拜占庭音乐融入到马其顿民间音乐当中，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整体基调，给电影本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开始和结束的插曲《时间永不消失》。 我曾经听人讲过，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上面这段音乐以及最开始的广东话，是不是一下子把大家拉到了东邪西毒的大漠飞沙当中呢？影片讲述了西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电影音乐由陈勋奇创作，是武侠电影当中非常精彩的配乐作品。王家卫非常的喜欢非线性叙事，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这种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伴随着王菲的这首《梦中人》，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到，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金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连灯火都昏昏欲睡，热闹如此乏味，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经纬，飞不出那熟悉 的承诺从未忘却。